OK， 又翻嚟我哋老蛇独女啦，仍然有我奶色， 有小咪， 有 Crystal。 Hello， 大家好。啱啱咧上一节咧就讲到咧一啲六个会令女士咧有性高潮嘅部分，咁而呢六个部分咧，其实某程度上咧，对于女仔嚟讲咧都系重要嘅，亦都系前戏嘅一部分啦。 咁其实我觉得对于男仔有啲都应该可能重要嘅。 好，我想问一下大家先，嗱，以一个女性角度啦，嗱，我自己嚟讲啦，我觉得咧前戏咧就好重要嘅。我唔知道男士觉得前戏重唔重要啦。喂，首先我想问一下，喂 ，Crystal， 你前戏嚟讲，你觉得重唔重要啊？ 我觉得应该对我会好重要咯，我觉得。咁你哋呢？ 我都觉得重要，即系其实前戏对我嚟讲就系，如果可能湿咗先，跟住你先再入，咁咪唔会，即系会舒服啲咁样。 唔会损，有时咧，你如果冇前戏咧，会痛喎。 系咯，所以依家就想讲咧。如一啲男士其實係點樣可以令到女性喺即係喺做之前點樣可以帶動嗰個前戲，其實係點樣做呢？我哋首先可以講少少，就係譬如一男女啦，入咗間房之後咧，咁你首先即係可能你已經前戲其實你會唔會想點啲蠟燭有啲氣氛嗰啲咁樣咧？ 即係啲玫瑰花瓣。 我自己就會嘅，因為如果我預咗會做一啲咁樣嘅時候，我事前會 ready 好，可能有啲香薰蠟燭啦。会有背景音乐啦，会有一个好舒适嘅环境啦，亦都会将自己悉心咁样打扮嘅，就好似上一集我哋有讲到，可能会着一啲情趣内衣啦，我嗰日会精挑细选一件好靓嘅情趣内衣啊，咁希望咧俾自己嘅伴侣一个好好嘅惊喜啦。咁但系咧，我发觉咧好多时啲男仔咧就唔系咁谂嘅，总之一嚟到哇女朋友，跟住就一埋嚟就想撕烂晒你啲衫嘅，佢系唔会去留意你。原来你是揀了成日悉心打扮了件内衣裤是几咁靓，你是想佢点样去欣赏下。 即是一嚟就埋牙。 是啊，一嚟就埋牙㗎啦。跟住呢，然后呢其实你已经觉得死啦，我未 ready 好喎、啊。但好多时女仔呢是唔会话俾你听我未 ready 好啊。因为 suppose 你一入门口嗰一刻其实都諗住你会 ready 好㗎啦。 会唔会话未 ready 好就搞到大家好冇 mood 㗎？唔止冇 mood 啊，其实是会唔够爽咯，即系俗啲讲句，会唔够爽咯。 所以其实你啱讲过，营造嗰个气氛都对女仔嚟讲都系前戏嘅一部分嚟嘅。 我好同意。嗱，我知道男仔可能就觉得，唉，前戏晒够晒啲时间，快啲啦！我已经硬咗啦，要嚟噶啦， 开始啦！嗱，开始你哋即系一男女开始锡啦。咁锡啦，原来其实你男性系唔需要一开始就除晒女性啲衫嘅，原来咁其实应该慢慢咁除嘅。 哦，即系应该有步骤，应该埋嚟就揽住个女朋友锡佢几下，咁然后咧先慢慢除啊。 可以隔住衫咁啦，咁先好温柔咁摸下佢嘅 pat pat 咁样啦。 哦、啊， 即其实都有方向性嘅，其实可以由上至下嘅。原来你首先可能假设佢着咗件外套，咁你先除佢件外套啦。咁然后咧，你就再除佢嘅当佢一件外套，咁佢仲有一件上衣噶嘛。咁你再除佢嘅上衣啦。咁喺呢个时候，你咪净系见到佢戴住个 bra 嘅。 而家系咪要学嗰啲单手解 bra？ 就意思就系原来你唔需要住嘅， 即系唔好单手解巴，唔好喺度， 唔好即刻啪啪， 唔系冇嗰只抛我你嗰个解巴嗰个技巧啊， 同埋 你讲开单 手解巴，其实对于女性嚟讲咧，如果你真系咁犀利，啪啪两下就搞掂咧，其实就代表你好有经验，反而女生都有啲惊嘅。 哦，即系觉得啊、哦， 会嘅咩？ 因为你咁熟手，你同我几多个人 啊？会有呢个谂法， 但系我觉得有啲人咧就会觉得哇。中意啲有经验喎，即系比较多经验。 系嘅，咁但系而家系讲紧话，其实女仔都好期待男性咧会俾多啲嘅前戏自己噶嘛，同埋都想欣赏下自己嘅内衣。 所以除衫就唔好即刻除晒，咁就依家当你除咗外套啦。其实如果仲有一样嘢就系，如果你帮你嘅女朋友折好件衫，摆好咗，你会唔会觉得即刻同佢加分先？ 这个会、哦、 原来是会增加 好 感， 我觉得好像很细心 的。是啊，是啦、啊、就是个 point 好温柔好细心、 啊。所以就说这些其实原来都是前戏的一部分的。即会打入女方的心啦。咁其实原来在如果温和，咁依家你唔好拆咗个 bra 啦，咁原来你已经在你可以隔住个 bra 轻轻咁揸佢个乳房。 即系揸佢胸， 即系轻轻揉佢嘅乳房啦，等佢觉得啊好舒服啊。 但你要记住，太大力咧就会产生反效果嘅，咁即系用你双手嘅热力好温和咁隔住个 bra。 嗯，咁系正常嘅，因为其实呢样嘢亦都表现咗你嘅细心啦，你嘅唔心急啦，即系话你体贴女方嘅感受。 大家而家想唔想象到，即系就咁除咗同去揸，同埋已经其实个感觉系唔同嘅，即系对女仔嚟讲。 咁都系啊，因为而家好多女性咧都会戴一啲升级 bra 噶嘛。 如果中嘅女仔咧，佢而家会已经开始会听到喘息嘅声音啦。 嗯， 冇错， 即系啲啊爽啊！即系原来佢真系咁细心啊！佢留意到我件内衣啦咁。 咁依家咧，原来咧你可以都唔使除佢嘅 bra 住嘅。咁其实你就可以喺 bra 带上面咧，将你只手咧咁喺条 bra 带上面系上下咁移动咁样啦，喺佢即系喺佢嘅皮肤四周啊。 诶，呢个我知道点解，因为咧想个男仔想等个女仔咧，感觉到想摸你件衫又唔摸之间， 跟住 你 嗰啲 系啦，跟住个女仔就觉得喂你摸未啫？吓、啊、你又唔系摸嘅， 有期待 系啦。喂你几时摸咧？究竟喺边一下你就要除晒咧？即系喺呢个上摸与摸之间，系啦，呢、這个男仔如果做咗呢个动作嘅时候咧，啲女性就会好啰啰挛噶啦。 系啦，咁你而家想象下，因为可能你已经间房間已经好，嗰啲灯光已经好好啦，咁你已经又有香薰啊，各样啊，咁已经成件事已经系会开始带动到女仔去想做呢件事啦。咁就系类似一个前奏啦。咁依家咧再落啦，咁你就摆翻好啲衫啦，跟住开始到你下面就是裤仔啦，裤仔都是不可以即刻就 除 了佢，因为呢其实可能女仔刚才讲到啦，你可能很精心地预备那些情趣内衣的，那你精挑了细选之后呢，其实男方即是女生都希望男方可以仔细去看看他那个衫其实到底是怎样，即是 裤仔的警告的款式是怎样的。喂，这里我就想暂乱一下歌柄啦，喂我想问一下 Crystal, 你呢你平时穿什么内裤的先 都有着 T bag 噶， 哇，好狂嘅， 靓女加 T bag， 大家幻想 一下。我自己咧就中意有蝴蝶结嘅，因为咧我觉得咧，当我男朋友想解我个裤嘅时候咧，我都希望佢咧会掹开个蝴蝶结咧，感觉好似拆礼物咁，系咪好诱惑咧？即系好似圣诞节我要拆礼物咁啦，咁你首先要拆开条丝带咁样噶嘛，咁我就会觉得我自己系份礼物，跟住你搣开嗰个蝴蝶结嘅时候咧，我觉得成件事系开心好多咯。闪咪咁你咧？ 我中意 69 嗰啲咧，有一种质地嘅裤仔咧，佢唔系全面嘅，好多女仔中意全面嘅，但我中意嗰种系类似丝质嘅，即系类似好丝。嗰啲好性感嘅女人成日穿住吊带睡衣， 系咪可以仿丝咧？滑一滑，拧一拧嗰种， 即系感觉好柔滑啊！ 我觉得个同自己个身体个触感好 似， 我特别中意嗰种质地。 咁即系话咧，其实小咪嘅皮肤系好幼嫩同埋好滑嘅。OK， 咁我哋继续去下，我哋去到裤仔咯。咁当男仔见到女仔嘅裤仔嘅时候，千祈唔好即刻就搣烂佢啦。 嗱，咁假设你而家都系见到啊奶色中意嗰款有绑带嘅，咁你就要慢慢咁拆，因为你要当女仔一个礼物咁去期待呢件事。但系其实女仔都期待你咁样做嘅。 哦，都系啊，其实就好似我先讲话，我好期待我男朋友会拉开我嘅蝴蝶结啦，咁成件事就感觉，我好似一份礼物，佢而家即将要 拆 啦，咁样拆礼物啦，咁样啦。 咁如果你已经挑衅到佢咧，咁点为之？即系你未除佢条裤仔噶嘛？咁如果佢系唔想俾你整湿嘅裤仔嘅话咧，佢就会自己除嘅。 哦，呢、這个我又同意，因为有啲女仔都唔想条裤仔湿咗咁样噶嘛。 我都同意嘅， 系啦，咁所以就如果佢系冇除嘅，你就可以系隔住嗰条裤仔喺沿住嗰个裤仔嘅 cutting 咁去抚摸佢嘅，咁亦都系上边同下边都会不停咁刺激到佢，就会勾起佢嘅。性欲咁样 咯，即系意思系话唔好直接去触碰佢嘅性征啦，咁直接摸下啲裤仔边缘啦，咁就好似感觉上咧系触碰紧佢附近嘅一啲反射区域啦， 好似有啲神经线应该 哦，系啊，呢个我都好 buy 呢样嘢。 嗱，咁你可以想象下啦，咁一路俾人好 好好有感情咁去抚摸你嘅身体啦，咁然后一边系咁好柔顺，即系好有次序咁去除晒你衫啦，咁已经系前戏系可以做得好好嘅一部分啦。 哇，我觉得呢度已经其实可能去咗十分钟嘅前戏噶啦，其实个女仔应该哇个状态， 如果真系 状态俾你一开始一嚟到就拱佢落床，跟住撕开佢啲衫，嗰件事系争好远噶咯，已经。 咁就可以又锡下佢啦，咁又可以舐下佢啦，咁就开始成为除衫高手啦。 哇！就记住唔好拍两声。呢个过程啊，你有冇谂过要几耐啦？ 我估十分钟咯。 我觉得应该都系大概咁嘅时间，应该五至十五分钟。 其实咧，我觉得咧呢个过程咧系咪可以加啲石啊咁样？我觉得应该 咁绝对有咯，应该会咁咯。 即已经系亲吻嘅同时，即已经系你一路除一路已经石噶啦。咁但系再但你唔系一下咁样，即可能间唔中狂嘢一除就除晒都 OK 嘅。 唔系，其实首先我想问一下阿 Crystal， 开始有啲疑问啦。其实你有冇搞过嘢噶？你嗰件事俾我感觉你系完全冇搞过嘢咯。即呢啲石系基本嚟噶啦，系咪啊？定系你男朋友从来都唔石你，一嚟到就？扯开你件衫，跟住就你啦，跟住连锡都唔锡噶啦，咁样走去。 唔系，我想补充一下啫。 Okay. 我惊咧啲人话，哇，点解中间冇啲咁嘅嘢噶？ 啊，即佢又咪因为小咪冇提及到锡啊、亲吻呢啲咁嘅字眼咧，跟住咧啲男听众就一味就听住小咪去剖析个动作嘅时候，但系咧就欠缺咗呢一步系嘛？ 嗰啲裤仔湿唔湿咧？我想起有个。巴士嘅裤仔湿湿嘅故事， 你想听？ 咩啊？底裤水。 我试过咧，有个男网友啦，喺我搭巴士嗰阵咧，就打电话同我讲嘢，就话不如你而家摸下自己嘅裤仔，隔住个裤仔摸下你自己湿唔湿啊？ 你系咪同佢 phone sex 啊，或者其他嘢玩咗？ 基本上就系又系嗰啲交友 app 嗰啲朋友嚟嘅。 喂，但系成件事系。好奇怪，即系嗱，我而家打俾 Crystal， 喂 Crystal， 你而家不如摸下你底裤湿唔湿啊？成件事吓，我即系例如我搭紧巴士嘅时候，无啦啦收到个电话系咁奇怪嘅， 喺公众场合咯，但系 咪咯？ 即系除非我可能就我已经喺度自己搞紧自己，跟住就然后我只系想话俾你，即系想你俾个回应。其实佢个重点系唔系想问你个裤仔湿唔湿，佢重点系话。喂，我已经做紧呢样嘢啦，喂，唔该你嗌两句听下， 系即其实又系封 sex 嘅 重 点，系咯，嗰样嘢， 即我觉得呢个男仔沟通好有问题啊，即佢唔系好了解其实个女性嗰个状态点，喂，你直接同佢讲话，喂，我而家已经错紧自己啦，唔该你嗌两句听下， 咁佢冇谂过人哋喺边度先得噶， 唔紧要嘅，但系唔系咁奇怪咯，我而家打俾你，喂，你条裤湿唔湿啊？你摸下， 佢就系想挑衅你嘅羞耻心，我怀疑系，佢唔知。我唔知男人谂咩啦，不过我就觉得，如果佢喺室内令到我咁样挑起我嘅羞耻心，可能就都会带动到我前戏啊、性欲， 然后就带动到你同佢玩风 sex 啊。 哦，但系咯，但系喺公众场合我唔得咯。 但系我咪就话咯，如果嗱，若然个女仔唔系，若然个男仔咁样话，喂，小咪啊，不如你而家摸下你。条裤仔湿唔湿啊？ 好似啲刺咯， 嗰件事系咪？ 唔系，但系嗰当时我就同佢讲话吓，公众场合唔系几好喎，点？我唔系好想试，我咁就讲。 喂，如果唔系啊？如果你绝天嘅话，咦？你恨啊？不如揾条串磨落噶。如果你咁样答，佢会开心啲咧？我好想知道个男仔嘅反应系点咯？嗰件事系。哎，算了，我哋唔好再讲呢样嘢，即系啦，我已经又开始泛红啦，块面。 不如讲下一啲人性嘅、人性嘅另一面啦，我哋今依家留翻少少时间睇下。 诶、哎，好、啊，我都想睇下、人性嘅另一面嘅几人丑、 我想问下大家，你哋觉得最佳员工喺你心目中系会点？ 最佳员工啊，准时、 勤力啦。 咁对员工同员工之间会唔会对你好唔好咁样咧？ 咁都重要嘅，我觉得。 即系佢，如果佢有最，即系假设依家我嚟紧可能会讲一个酒店嘅最佳员工嘅故事。咁你又觉得酒店嘅话，佢应该会系点？ 即系个员工应该系点啊？酒店 系即系佢，如果员工佢对 做酒店嗰阵时，点样为之系最佳员工？ 系啦，系啦。 做酒店，我觉得最佳嘅员工就系准时啦，有礼貌啦，有好嘅服务啦。 咁包唔包括员工同员工之间？ 咁应该 员工同员工之间嘅关系。 就系如果你觉得佢系最佳，你觉得你假设你又系员工，你觉得你会 哦，即系我同我又员工 ，Crystal 又员工， 但 Crystal 就系最佳嘅。咁你觉得佢对你会唔会好？ 咁梗系应该要对我好咯，话明。俾你系最佳员工，梗系对客啊，对自己同事啊，对老细都好噶嘛。 就话说咧 ，M 小姐咧就去一间酒店度兼职啦。咁有一位最佳员工咧就叫做 A 小姐。咁话说嗰间酒店咧有一个早间，但系早间系攞唔到衫嘅。咁个佢哋嗰套制服咧就类似一套旗袍咁样啦。咁因为 M 小姐系翻兼职，而 A 小姐系长工嘅最佳员工啦。咁、A 小姐就即嗰一朝阿 M 小姐要去翻呢个早间嘅兼职。咁 A 小姐就打俾 M 小姐话：我已经帮你攞好咗衫噶啦，你自己喺窗台嗰度攞翻件衫啦。咁、但系咧，因为以 M 小姐嘅印象咧，逢系。总之 M 小姐正，因为嗰间酒店嗰啲衫嘅码数系基本上特别细嘅，同埋系旗袍嚟嘅。咁所以基本上咧，佢一入职嘅时候已经有人同佢讲过，基本上冇人会攞细码同中码俾你嘅。咁你听讲应该都系大码以上咁样啦。但系竟然呢位最佳员工咧，就攞一件 M 码俾佢，但其实个姐姐就话咧，其实佢想攞细码俾你嘅。咁你觉得？即当时 M 小姐系觉得佢系想善佢咯，你有冇呢个感觉？ 有呢个可能性、啊， 咪同埋因为都要计时噶嘛，咁但系已经系其他人已经即基本上所有嘅女仔都知道嗰件衫系唔会着呢两个码，咁就 M 小姐当时就觉得已经好唔开心啦，因为佢试嗰阵咧条拉链应该都烂咗。 会唔会其实咧佢系 L 或者有啲甚至 XL 系冇晒码，最大都 M 咧？ 唔系啊，就系、是、因为个姐姐话佢仲想攞件细码俾你着，咁同佢 咁衰， 所以就系、 是、咁。其实某程度上系咪取笑紧佢噶？即系笑佢你着。穿唔到啦，穿烂啲衫啊！你会咁样啊？ 所以咧，就又要，因为佢换衫嘅流程就唔系翻工嘅流程，就感觉就系令到 M 小姐觉得佢系特登令自己出丑，咁又要特登又要，因为你本身可能要赶时间噶嘛，大家翻工赶时间啦，咁你又要落翻个流程，同翻 A 小姐讲件衫个码又唔啱啦，跟住又要再上翻去攞翻件衫，再重新着一次咯。 所以你就。觉得我会唔会系 M 即系 A 小姐其实系有心善啊 M 小姐系咪咁嘅意思啊？ 系啊， 我觉得绝对有呢个可能性。 我觉得有。 喂，但系点解佢要咁做啊？其实佢目的系咩啊？动机系咩啊？ 就系咧，因为呢一种人咧，佢系最佳员工啦。首先，咁佢会觉得自己所有嘢都系典范，佢就觉得身边嘅人咧做咩都系错嘅。 啊，即系就好似一个话，喂，之前Apple 话晒话，喂，唔系阿公主话晒，喂，我要 send 一张相俾一个我心仪嘅男仔啊，我要同一班女仔一齐影相，但系嗰啲女仔个样要丑样嘅，我就显得我就特别靓啦，咁样成件事就系话，因为佢最佳员工，佢就要喺一堆。好似垃圾咁样先嚟凸显佢 即系佢觉得自己系鲜花都有绿叶陪衬噶，佢要揾啲绿叶。 咁就当 M 小姐问佢，即系当 M 小姐就讲呢个码唔啱，咁话跟住嗰个 A 小姐就话：咁你一早要讲咩码啊嘛？但系你听落个情况系唔会咁样噶嘛？ 但系原先唔系话佢已经话咗俾 M 小姐听，喂你我已经准备咗件衫俾你噶啦， 系觉得。就滴汗啦 ，M 小姐。咁咧，因为 M 小姐都系普普通通、蠢蠢钝钝，好似小咪嗰啲咁啦，有时反应呆滞啦。咁跟住咧，做下嘢嘅时候咧，咁就不停俾 A 小姐催啊，快啲、快啲、快啲咁啦。跟住去到某个位咧 ，A 小姐就突然间，你会唔会翻工嘅时候问人？你今年贵庚啊？嗰啲你几大啊？嗰啲咁样。 好私隐喎，呢啲问题。 即系佢意思就系你，即系你蠢钝到咁啦，咁样咯，令 M 小姐觉得。 哦，好差喎、啊！原来如果咁样，其实佢嘅最佳员工系咪呃翻嚟噶？ 所以当时 M 小姐就觉得，原来最佳都不过是如此咁样咯。 唉，好惨、啊！所以呢啲又系女仔同女仔嘅竞争啊。 系啊，跟住又 A 小姐咧就将呢件事又喺佢哋本身原先嘅 group 度讲，所以令 M 小姐觉得实在即系唔开心咗少少时 间，即系无法忍受到啦。喺个仲要喺个 group 度咁样。讲佢又喺度摆明取笑紧佢， 系咪？虽然唔知你哋平时同即系人同人或者你同你哋同事相处之间系咪都有啲咁嘅问题咁？ 我就冇啦，哇！ 即系今日真系好犀利啊！我哋讲咗呢个人性嘅丑恶啦，又教咗各位男士啊，去点样做前戏，即系带动呢个前戏啦。原来对女士系咁有用噶， 仲有奶色咁吸引嘅丰收演绎啦。 哇！呢、這个听到我都系，唉，同小咪都 咁样啦。 OK， 我哋期待下一次再同大家见面啊。OK， 好，拜拜。 拜拜。